光明顶。 陶杰、鲍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咧又多一个欧洲文明国家，即系呢个爱尔兰宣布咧系同香港特区终止双边引渡协议。咁啊，当然特区政府可以再发烂渣嘅。不过我哋睇到香港人啊，喺香港长大，见到芬兰啊、加拿大啊、爱尔兰啊呢啲国家，系嘛？是没有参加过所谓的八国联军，亦都没有跟中国人民呢是有帝国主义什么殖民主义什么这些这样的仇口呢，人家就作出这样的决定呢，我想三岁细路都知道哪边是啱的，哪个是错的。 哦，咁唔系噶， 所以你唔使再解释。 特区政府当时声称有几十个国家咧系支持佢嘅港版国安法噶，当时吓。 但系而家咧，你呢个系咩动态咧？呢个即系表示你自己香港特区攞嚟战啊！ 嗯， 你自己咧系不但系选择同美国脱欧，而系选择同成个西方文明国家集团咧。啊，去脱欧， 嗯， 嗱，呢个咧后果系要自负嘅，有咩后果咧？嗱，依家我哋唔知嘅，你一个加一个跟一个系同你终止引渡协议，呢啲国家咧喺我哋眼中，香港人自细我哋读本、幼稚园、小学、中学睇儿童乐园 ，OK， 嗯， 同埋咧跟旅行社去出边咧系旅行去过。知道呢啲国家咧系好嘅国家嚟， 嗯， 系嘛？系不但咧系冇同你中国人民咧系有仇，而且咧呢几十年，例如加拿大系帮助中共、帮助中国同埋咧香港， 嗯， 成为好多香港人移民啊去嘅第二。 唔紧要啦，我哋就好简单嘅啫，我哋持平嘅。咁呢个世界上都好多国家咧支持咧中国呢个国安法嘅。 咁啊，即系话你香港企咗埋去边堆嗰度咧，你同我读一读啊。 啊，咁啊，当时咧喺通过咗呢个港版国安法之后咧。古巴在联合国的人权理事委员会就代表53个国家发言欢迎中国通过这个所谓 港版国安法。那啊，包括什么呢？就那些老挝啊、缅甸啊、柬埔寨啊，这些东南亚国家啦，阿富汗啦，啊，这些啊还有啦，那些布隆迪啊，我都不知道在哪里，我就真是孤陋寡闻。 非洲。 啊啊，朝鲜即系北韩啦，委内瑞拉啦，就嚟破产嗰个啦， 嗯， 之前啊，黑麦隆啦，啊，阿美尼亚啦，乍得啦，啊，有啲中亚国家吉尔吉斯啦， 即系呢扎国家原， 埃塞俄比亚啦，科特迪亚、马达加斯加， 哇， 仲有嘅印尼、越南、巴林、苏丹、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摩洛哥，喂，都唔少噶，其实系咪先？ 我迟啲咧，下一批咧就系下一波咧就系特区政府护照啊， 嗯， 特区 SAR 护照获得免签啊嘅国家，将会慢慢乾坤大挪移，由本来嘅。以欧美、日本为首的基本上的是文明国家， 我 就转移到你头先。 唔止嘅，其实我真系要持平啲啊，陶生。如果唔系咧，显得呢个世界冇人支持中国立法，包括伊朗啊、伊拉克啦， 好啊，你咪去咯。嗰啲 巴基斯坦啦，南苏丹啊，战祸频频嘅叙利亚啦，津巴布韦啦，有个嗰个极权总统嗰个啦。咁啊，有边啲国家反对咧？喺当时有廿几个，包括咧澳洲啦。丹麦、芬兰啦、法国啦、爱尔兰啦、日本啦、德国啦、新西兰啦、英国唔使讲啦、瑞典啦、啊挪威啦、荷兰啦、卢森堡啦，啊呢啲咧西方嘅文明国家就系得廿几个啫嘛，我哋支持有五啊三个国家喎，起去 double 啊，系咪先？ 所以而家西方咧系同你香港啊、大陆咧系洗紧牌噶啦， 嗯， 系嘛？嗱，爱尔兰会系最后一个， 嗯， 跟住咧系仲会有呢啲好消息噶啦， 嗯， 对于特区政府咁啊，成班高官就俾美国制裁，不在话下啦，系嘛？咁所以咧，身为香港人啊，你用你个独立思考，唔好讲政治， 唔讲政治啦， 你唔好讲政治。 啊，你啲仔女，你以往移民或者读书，你去边啲国家咯？ 你财产你到底放喺边边咧？ 咁以后你啲朋友咧，就系头先我提及支持嗰啲国家啦，啊，好多嘅，其实唔紧要。呢个世界上咧， 有得拣， 有得拣嘅，先至系老板系嘛？咁嗰啲都系朋友嚟嘅， 系 啊，你可以将嗰啲资产同啲仔女咧，送去嗰边嘅， 系啊系， 冇欢迎冇问题。 呢堆国家， 啊，头先你提及啲爱尔兰啊、英国啊、咩澳洲。州啊、新西兰嗰啲咧，而家嗰啲亡我之心不死，最好你哋唔好去。 啊， 人哋都唔系好想你去。 系 啊， 就咁啦。 咁啊，听日咧就特区政府，我谂又会发一个声明啦，跟随佢个主人啊，嗰种路线同埋嗰种腔调同词汇啦，系嘛。咁所以而家呢个特区政府变咗做咩样咧？同埋呢个林郑已经变咗个大妈型嗰啲女干部啊！呢啲咧咁啊，真系啊！啲投资者你自己谂啦，啊，祝你好运啊！所以话香港而家搞到变到咁嘅样咧，真系哇！啊，嗰啲工商界做生意、中产阶级，我谂我不知作何感想。 都唔紧要嘅， 紧要。融入大湾区， 系咯， 记住有张好牌， 嗯， 但我就唔明，既然有170万香港人次系接受中国嘅检疫方式，已经攞到呢个叫做非确诊嘅健康保证书，再加埋而家中国大陆据说系零确诊， 嗯， 已经咧完全走出武肺病毒嘅阴影，系，零嘅， 嗯， 咁你而家口口声声话大湾区。香港经济都咁惨，点解你唔喺呢个周末即刻实现，俾嗰170万爱国爱港受过检疫嘅香港人可以入大陆消费？因为咧呢170万，我谂困到喺香港，困到痴痴呆呆坐一台咧，就加埋呢个叫做啊精神抑郁。咁你同时放大陆啲人落嚟，旧生、广东道、罗素街。尖沙咀同铜锣湾先啦， 系嘛？ 迪士尼啊，迪士尼同埋海洋公园，大陆零确诊啊嘛，而家 梗系唔睬你啦，隔离浮、梳打浮啊，我哋讲翻啲旧嘅术语都唔睬你啊！澳门人口少你咁多， 咁我问你林郑啦， 澳门你都去唔到啊！而家 啊，你而家成日话要翻大陆啊，要攞啲部委喺度倾啲咩大湾区咩，倾咩远在天边嗰啲咩部委近在眼前。点解你而家就唔问大陆吓？呢，這个叫罗湖口岸，叫佢哋开，俾大陆人落嚟消费，落嚟使钱，唔好理佢买贵定平。OK， 平有平，贵有贵，起码咧嗰啲巴士啊、黄冈啊、沙头角啊啲咩啊、黄冈啊呢，這个诶罗湖啊落嚟先，俾佢哋喺香港咧喺度咧使钱，同埋帮衬饮食、迪士尼。海洋公园系咪？ 嗯，梗系啦， 冇嘢乜大陆而家唔系每日有几万宗啊嘛，而家你话英美就话啫。 我都要旧事重提啊，即系嗰百几万去咗全民普及检测，即系自愿检测病毒嗰班人咧，其实我真系戥佢哋唔抵，俾人撩完之后咧， 撩完 你又翻唔到大陆，过唔到澳门， 系啊， 嗰啲检测系来自大陆嘅，啲人又来自大陆嘅。所有嘢都系大陆嘅， 咁你 验完之后你都去唔到深圳，你谂下几冤枉？ 咁而家眨下眼又一个月咯，你撩完之后话你冇事啊，而家仲有冇效咧？ 唔梗系冇效啦，你验完之后得到个报告行出街已经冇效啦， 嗰分钟即刻开始冇效噶嘛，你系嗰下最多5秒钟 happy 系嘛？你行出去掂一掂第二样嘢，掂张银纸已经冇。 系啊，但我唔明啊嘛，既然所有嘢都系来自中国大陆嘅，验完你话你冇事，点解翻唔到深圳啊？你话俾我知，我真系谂唔通。 咪咯， 你话嗰啲系美国嘅试剂，我就话啫。 咁验嚟做乜先？ 系咯。 验嚟做啦，我验嚟我冇事，咁冇事咪嗰5秒、10秒或者一两分钟冇事，你 离开嗰个 检疫站，你咪冇 guarantee 咯。 有啲人验两次噶，佢翻到又 high 过啫嘛。 得意啊嘛呢啲，系咪啊？ 系啊， 啱唔啱？ 咁验完又点啊？ 小龙基因啊嘛，总之有着数，唔怕舐多几次啦，系嘛？好啦，广告翻嚟再讲。今日咧就总统大选第二场辩论， 第三场就第二场取消咗，即系最后一场。 咁呢个就系由拜登对 Donald Trump。 嗯嗯。 今次特朗普就没有抢礼，很耐性地听着对方说完，我就看完全场。 但最关键的就是拜登两仔爷那三只硬碟里面的内容，那些指控。 拜登当然是一般的否认，就说没有。 輕輕帶過自己沒有收過一毫子，沒有干預過什麼烏克蘭政府。但是特朗普就說他有。拜登還帶開焦點，他反指責特朗普稅務的問題不清不楚，那裡就還擊。但特朗普就說其實我四年來你們 指使这个叫联邦调查局都使了三千万美金去查我交我的税，你又查不到东西。我觉得你指控特朗普避税是很无聊的，因为有钱人，第一这个是旧闻，第二就是他做了总统之后，就只是每个月拿一万美金的人工，他亦都很清楚跟那个任何的商业是切割。如果我是拜登的话，现在这个理论很多人相信，就是特朗普当然不需要再靠大陆赚钱，他的股市就赚钱。他星期五很多时候放坏消息或者说一些坏话等到股市插，星期一又喝石花一口， 有好消息，用Twitter治国，就抽上头，用Twitter影响股市， 你都做华尔街的提款机，有一种香港人个个都信，中环、炒股票那些。如果我是拜登的话，华尔街全部都是民主党支持者，那些银行和联邦调查局各级的干部，未必是局长那些官员， 都是听民主党，如果我是拜登的话，我就认定这四年来多个星期五和星期一特朗普说Twitter而导致的股市下插和上扬，然后拿着这张表，不够这半年就叫华尔街和银行界去查什么。 查你特朗普有多少隻白手套，你當然不會買， 譬如你的女婿Kushner 他也不會買。 但Kushner小學同學攬頭攬頸的 銀行戶口和股票經紀的戶口這四年賺多了多少錢。 好了，這個叫做老婆Melanie 當然不會買。 但Melanie的表妹 又沒有一個帳戶， 好啦，再加埋你個叫小拜登，特朗普叫Junior，當然自己唔會買啦，係咪？但佢個老婆同埋佢個老婆個妹，呢啲好易查，個姨仔，如果俾佢查到，呢度有二十幾個白手套户口，包括最近。 你自己說中了武費，但是你那個白宮的秘書，不是惹給他那個，那個很漂亮的那個，很索的那個，那條女的老爸，不用問啦，為什麼那條女的老爸跟你開一個戶口呢？當然有事啦，對不對？好啦，那個老爸的股票戶口在這四年， 又吃多了多少？又俾我查到你三四十个白手套户口，我印出嚟。嗱，呢几扎白手套户口加埋呢四年咧，个财富增长系多达1549亿6725万4324.05毫美金。 扣晒经纪抽佣，你话我拜登收中共钱收咗15亿，对唔住，我而家呢沓单咧就显示到你三四十个白手套全部好trace到去同你有关系嘅咧， 增长了千几亿。 嗯。 那你说我收中共钱多还是你啊？ 但是 华尔街是一个家族提款机啊，领的水多，唔怪得你唔收人工啦、啊啊。所以拜登嗰啲咪渣囉。啊、走去仲執住嗰啲咁嘅濕濕碎碎咁嘅雞碎咩大陸户口。係咪你如果你勁㗎你整對密探啊。 喂聽 講。整個炸咁嘅帳單啦唔啱啊。 喂陶生聽我就唔識呢啲啊搵水嘅方法啦。但我聽聞呢美國總統搵錢唔係咁搵㗎喎。 咪香港。 美國總統搵錢係延後㗎喎。你見到克林頓和奧巴馬呢做完總統之後先發達㗎喎。包括呢克林顿就你都知啦都好似喺中国大陆呢都走咗转啦。好多嘅演说啊好多嘅会面啊嗰啲都全部收钱㗎喎。咁啊同埋再加上嗰啲咩自转啊。 嗰啲事后啦我当你。嗰啲叫延后利益。 啊合法嘅嗰啲係咪先。 嗰啲我当你延后利益嗰啲我唔记住。咁你而家话你话拜登两仔爷收中共税嘛。咁如果我拜登呢团队呢係揸到你呢扎單呢我而家係同你讲數啊嗱、你將华尔街做提款机 ,ok, 你制造消息係咪个市起同落根本係你係上帝说有光就有光啊你领咗几多嗱大家对數數毛好唔好而大家好規規 如果有啊，一早攞出嚟啦。 咪就係啊，係 咪？ 因為呢個廣泛有人相信，咁咪即係冇咯。好啦，新聞翻嚟再講。原來美國已經開始投票，已經超過三分一， 成五千多萬人投咗票噶啦。 咁啊，應該咧就仲有三分二啊。咁而家睇下呢到11月3号为止我諗点票真係有排点要三四个工作天我諗係咪 咁今次嘅投票人数相信亦都会破咗上一届嘅纪录 咁破纪录如果高嘅投票额係对边个有利呢而家就尚未知道啦係咪咁就我哋而家睇睇呢嘩苹果呢就有终于有料爆喽。 点呀 啊独家消息。 苹果日报 啊据说啦我未睇嗰个本来嗰个网上版啊我见到呢是有一啲报纸呢即係啲网络媒体嘅转载啊是吧就指呢、這个拜登家族啊喺12月16号2013年呢、這个拜登个仔由六月开始就喺嗰年嘅六月开始积极促成一间渤海华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公司喺上海自由贸易区成立。渤海华美简称渤华系拜登家族同中国合资第二笔交易系一间中美合资私人基金公司中方资金代表系中国国企。渤海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美方那间就叫 Rosemont Seneca Thornton LLC 这间公司的股东除了拜登的仔亨特、大镬还有当年刚刚上任的美国国务卿 Kerry、中文译是什么、凯利个契仔就不是亲生仔就叫做汉斯到目前为止这一间中美猛人合股的公司渤华呢资本额超过20亿美元。去年渤华曾经特别澄清亨特拜登在他老豆仍然是副总统的时候只是挂名董事并未资深。这个去年即是2012年他直到拜登卸任副总统他才买入一成股份持股至今但未干预渤华的投资方向是吗不过呢这间合资企业在拜登的仔入了股之后七年来是推动了中国很多项目是吗 非常之举足轻重。这些呢在香港来讲是以香港的廉政公署这个反贪和对高官的公职人员行为约束全部犯晒法的。 嗯， 我们讲过啦。 是啊。 如果不是曾荫权的怎会因为那单数码广播电台的牌照啊就被指为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就被判监禁呢。 嗯。 是吧啱唔啱啊？ 咁啊，而家咧就朱莉亚尼咧一路都啊就爆料嘅，咁啊甚至咧直接话拜登咧系有份咧去分水添，啊咁咧而家其实啊亨特拜登咧即系佢个仔咧，只不过佢个白手套嚟嘅啫，啊 当然啦，亨阿拜登今日咧喺个辩论话我冇收过中共一文钱， 嗯 系咪？ 梗系啦。 喂，你78岁啦，呢、這个年纪啊，都系写晒遗嘱噶啦，啱唔啱啊？ 嗯， 78岁，你而家你名下银行户口，你使鬼有咁多钱咩？啊，我哋知道好多香港人一到70岁啊，将啲资产转移啊，譬如话转移去英国买香港层太古城 ，OK？ 嗯， 又喺英国咧，转移将啲钱套现咧买4层楼，啊？咁都係個仔兩層個女兩層啦寫佢哋個名喎。 嗯。 點解呀？因為你好老襯㗎，你 hold 住你自己個名呢，你已經70歲呢，過得幾年瓜老襯呢，你個仔呢係要將層樓啊按嗰陣時嘅市價， 嗯， 係俾成40%嘅遺產税，仲即刻俾呀。 係呀。 嗰層樓嘅市值，即係譬如你70歲，你個香港老豆喺嗰度买了一层楼是值这个50万镑。到75岁个老豆即是你 hold 住啊，即是个屋嗰个业主是你死咗嗰层楼呢是涨价到这个60万镑。到嗰时老豆一死呢层楼呢政府部门即是同你计数。 嗯。 你60万镑啦，一系即刻卖。如果唔卖呢，由个仔要即刻俾60万镑嘅30%，唔知系咪30%嘅40%啊嘅现金台俾英国政府。 喂，其实 所以边个会自己个名 hold 住啲钱同埋啲财产？ 唔止系英国啦，如果系中国大陆都系一样噶。 啱啊！ 所以点解咁多人要所谓资产转移？第一 系啦， 第二就系点解要个老婆仔女全部系要外国护照 啊？ 啊，甚至咧，即系用各种方法嚟香港攞个 passport。 唔系你生仔嚟做乜先？ 咪就帮你转移财 产。生仔其中一个最大嘅功能， 嗯， 唔系传宗接代，有个慈姑定同我屙个孙 ，OK？ 就系同老豆持有财产。 系啊。 喂，呢、這个我谂每一个香港人都知啊。 唔系，真系就系英国嘅，真系好多嚟香港定居嘅大陸人，個背有錢嗰啲背後，其實係佢成個家族嘅財產管理人。 咁你而家話拜登話我冇收過一分錢，喂鬼信你咩？係咪？ 嗯， 啱唔啱？ 梗係唔信啦。 喂，你個仔啊，一俾人睇到，次次傍住你去烏克蘭同埋中國啊嘛，係咪？ 嗯。 啊，你個仔唔代你收錢啊？你夾住個仔一齊上飛機把鬼咩？你係副總統嚟，咁副總統是啤胎啊嘛，係咪啊？你而家见唔见庞贝奥去日本、去越南、去印度啊？带埋自己个仔同女上飞机啊？系嘛？走去呢个日本，嗱，而家呢个我仔 ，OK？ 嗯， 佢就想喺日本咧，就揾个 partner 咧，整一间叫六本木头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嗯， 啊嗱，而家我同你讲数，你惊唔惊中共？惊啊嘛？ 嗯， 啊惊啊嘛？惊咧，我而家我就代表 Donald Trump。 嗯。 应承你一年之内我加派30,000美金美军 ,ok? 嗯。 但有条件嗱，我仔而家嚟到嗱，我听唔到啦，我而家离职，你同我仔倾啦，阿伯阿安培嗱，你同我仔倾啦。 嗯。 你冇话你个仔倾，你同我仔倾 ,ok? 嗯。 啱啊。 嗱，仲有值得留意呢，喺呢个亨特拜登以往呢，虽然系即系都系个读书人或者系出身名门，但是他之前的所谓事业的生涯呢是不值一提，直至他阿爸做了副总统之外， 即是你有没有 track record？ 做了副总统之后，他就 就同中國商人，好似你話啦，李長生就成立渤海華美啦，跟住又去烏克蘭咧就做嗰間能源公司嘅董事啦，跟住咧就開始咧所謂飛黃騰達啦， 貪利啊！拜登 咁你突唔通你突然間你靚仔咗，突然間你突然間你係變成一個好識做生意嘅長袖善舞嘅商人？ 不過唔係，佢真係有啲天賦異品喎。 邊方面？ 網絡有傳喎。 嗯， 即係阿嗰個咁嘅死人三隻硬碟咧，包括話拜登個仔生殖器長達9英寸半啦，唔知真定假？ 吓、 啊，系啊！ 我真系冇睇过呢条料、啊。 诶、啊，你又冇睇小人，所以你又偏见啊，知唔知？ 嗯，我净系知道佢嘅就系话咧， 砰砰声，佢连系直咁样直唔直？ 连个死咗个大佬个老婆，即系个大嫂咧， 冇错， 都照单全收 ，dead 埋， 系啊 ，OK， 系咯、 啊。咁你话啦，你美国啊，都唔系禽兽嚟噶嘛，一个国家，虽然冇孔孟啊。嘅儒家伦理啫，戴娜娜个阿嫂系咪？ 系啦，个 老公死咗， 冇几耐咋， 尸骨未寒， 嗯， 吓、啊、嗰、那个咁嘅叔仔话擒就擒， 嗯， 系咪先？又阿嫂忍气吞声，又唔系话性侵 me too， 贪你乜先？系咪贪你 Hunter Biden 靓仔咧？诶、就系讲唔出嗰样嘢。 哦， 嗱，而家卒之喺 咁啊，茱莉亚尼咧都话咧，而家嗰个硬碟里边咧系有一啲未成年少女同佢嘅即系性爱嘅照片系不堪入目嘅。 茱莉亚尼咁讲， 咁讲啊，系啦，但系佢冇冇将佢公开啦，系嘛？但系佢嘅好明显啦，亨特拜登嘅私生活咧系好唔检点噶吓，呢点就唔使讲。不过呢个我唔理啊，但系个问题系 我即系。 你个老豆做咗副总统之后，你就发咗达咯，跟住你就可以喺中国乌克兰里边咧做生意搵大钱。咁啊，究竟你个老豆知唔知情，或者有冇帮你啊背后打通好多嘢咧？啊，点自己想？ 唔使问啦，呢啲叫表面证据全部成立噶嘛。 嗯， 我哋香港人系同 ICAC 长大噶嘛， 梗系啦。 睇呢啲咁嘅案啊 ，ICAC 钉入嘅咧，睇唔少啦。 以前嗰啲高官啊，全部都系揾个老婆同个仔女， 梗系啊， 收水噶啦，系咪先啊？ 系嘛？ 唔通自己袋咩？ 系嘛？咁而家譬如话，包括最近呢个特区政府去拉肥佬礼，咁点解啊？系咪又拉埋肥佬礼个仔咧？系嘛？ 嗯， 守埋肥佬礼个仔嗰间餐馆咧？ 嗯， 系嘛？ 嗱，不过啊， 拜登呃鬼食豆腐咩？啱唔啱啊？ 不过 侮辱人嘅智慧啊！ 据闻啊，就美国时间星期六咧，就会有进一步呢啲咧，亨特拜登嘅劲料爆。 哇！即系我哋香港时间要等到星期日， 可能星期日啦，就应该咧， 唔切啦， 有啲劲相咧就会出噶啦， 等唔切， 因为你而家嚟总统嘅投票咧， 嗱，我再讲过 十零日， 如果呢啲系佢响逼虚构，阿拜登俾你咁样夹硬砌生猪肉， 嗯， 如果佢唔即刻告你诽谤，申请呢个法庭禁制令，日日有人投票，我日日唔见票啊，系咪？ 系啊， 你话系咪？ 嗯， 我今日咧我就等佢突然间拍台指住你 Donald Trump， 你头先讲嗰啲系完全虚构，一派胡言，你呢个魔鬼， 嗯， 啊，你呢个咧？剑格嘅人渣，要用人渣，嗱呢啲用人渣，你知唔知？你呢个法西斯，你呢个人渣，系嘛 ？You are just a piece of shit plus human scum。嗱，一个人咧，俾人咁屈法咧，你有咁样嘅情绪爆炸，甚至爆一句粗口啦，咁我谂全美国嘅选民都会同情你。因为你俾人话， 但拜登冇否认过嗰啲，佢只系话抹黑啫。 佢只系抹黑，同埋我冇喺， 我冇收过中国一毫子，系嘛？咁啊，梗系啦，你个仔收嘛？ 我冇同过我仔讲 business 嗰啲嘢。 系啊， 喂，好软弱啫呢啲，系嘛？好啦，广告翻嚟再讲。因为呢啲指控咧，贪污、行贿、腐败，甚至系叛国。仲有话呢啲咧，拜登咧怼咗30个 CIA 间谍咧，俾大陆拉咗去枪毙啦。呢啲耸人听闻少少，即系我用常理嘅，我真系讲得唔敢相信。 嗯， 呢啲真系冇证据。但系你话嗰个拜登个仔啊，点啊，咩叶简明啊，呢啲啊，系嘛？ 嗯， 因为特别琴晚我哋讲到啦，拜登喺中国，拜登家族即系包括个仔啦，喺中国嘅合伙公司嗰个 CEO 鲍布林斯基咧，实名去发声明，嗰个系好有力嘅证据嚟嘅。琴晚我哋所讲，咁啊，而佢甚至系开晒嗰间能源嗰间咩啊，华拨系啦，嗰间公司咁样。个名同埋叶简明家族咧， 有案可稽， 全部都系。 咁所以咧，如果你系拜登赢咗咧，如果拜登赢咗，第二个做唔出 ，Donald Trump 做得出。既然手上呢三只硬碟嗰啲嘢咧系响当当咁硬净啊，而家成日话呢度有癫噶嘛，一不做二不休，联邦调查局局长系自己只马，系咪？司法部亦系自己只 系啦， 联邦大法官 最高法院大法官6-3， 你12月3日投票赢咗，5日开庆功会，然后6日咧就拜呢、个 Donald Trump 仍然以美国总统身份下令联邦调查局将你拜登两仔爷即塔孖叶两个一齐背对背咧。就会副手扣咧，就塌住。又睇个俾咗个画面啊，叫《纽约邮报》，你哋其他唔使嚟，嗰啲《纽约时报》嗰啲唔使嚟，叫《纽约邮报》影独家相，独家相同埋 Fox TV， 然后以个画面咧就全部咧播晒出嚟。然后咧就由 Donald Trump 控制嘅联邦调查局火速咧检视啲证据，然后咧系予以控告上法庭。又点咧？叫当然，如果照香港法嚟，应该保释啊，候审定系案情严重，还押监房，还押到出年咧1月20日，你点样出嚟就职？咁好睇啊，系咪？ 系啊。 喂，嗱喺理论上，喺逻辑上系咪完全有可能先？除非 Donald Trump 嗰啲嘢咧系强迫虚构，我哋公道啲啊。讲翻嚟都可能啊。除非嗰啲全熟细生猪肉，咁咧就拜登赢咗咧，就轮到拜登锁啊 Donald Trump 啦。出年1月20日，系咪？我哋讲两个 scenario， 我哋咧平同等啊。 但你我唔知啊，你有冇近你依两日你有冇？ 还押监房啊？可以。 有冇来自邻近地区嗰啲报道拜登呢单嘢？ 冇啊， 我一单都睇唔到。 嗱，照计大陆嚟讲，呢个系一个暴露美国民主制度伪善同腐败嘅绝好机会。 嗱，嗰啲朋友圈啊、微博全部冇。 你应该俾大陆人民咧系尽情嘲笑拜登同埋 Donald Trump 啲两丑啊吓嘅。卑劣同埋可笑嘅， 陶生，你記得個中國模式噶嘛？兩黨相爭啊嘛，係嘛？即係嗰個美國嗰個民主制度，咁係 呢個係 通識教育嚟噶嘛？ 教育13億人民同香港700萬市民及其下一代嘅最佳。 但係點解到今日足足了幾個日啦？但係原來我喺大陸嘅一條都冇喎。 係啊。 朋友圈微博冇喎、 你大陸嗰個制度係優越過美國嗰個民主嘛，咁你而家咪打沉佢囉。 唔係，咁我淨係講一樣嘢 嘲笑啦。 咁你就知道拜登嘅朋友係咩人啦。 咁係。 係咪先個邏輯推論嚟咋嘛。我唔講政治呀。嗱而家好簡單嘅啫，美國人應該好，美國如果有人聽嘅話，嗱唔使講邊咩政治，而家中國大陸嘅一條拜登嘅呢啲咁嘅醜聞或者咩電郵門啊咩個仔嗰啲衰嘢啊咩成全部冇報嘅。 唔報嘅。 咁即係有呢個係幫拜登㗎啦。咁你咪知道拜登如果做咗總統邊個係拜登嘅朋友囉。 係呀咪就係囉。 個利益喺邊度囉。 係呀。 點解唔報拜登囉。 應該你而家係咪好開心先。 係呀。 全中國燒炮仗啦，嗱佢兩件都咁衰。是咪 是啊，两个都系唔系好人啦、 啊。唔系好人嚟㗎嘛。咁就将佢啲嘢爆晒出嚟囉。 中国模式嗰时讲过嘛。 一隻字都冇。 是啊冇。我真系喺呢几个特 别。咁你话呢，如果美国没落靠你中国呢啲乱搬龙门封锁新闻封锁嘅消息，你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唔系嘛。拜登做咗总统真系有一日美国嘅新闻状况就系好似而家大陆咁，其实已经开始咗， 已经系啦， 已经开始。你话得唔得人惊？系嘛 ？Donald Trump 冇讲错，冇讲错，系咪啊？ Twitter 道歉啦，他都认了衰啦，啱啊。咁啊，但系其他主流媒体都一面倒帮， 仲有啊， 帮拜登噶。 你讲埋啊，副总统候选人何锦丽啊，都有份啊，喺中间咧推波助澜同推介，而家未知。嗱，我哋嗰晚睇何锦丽对彭斯辩论，一睇啲女人咧，知唔知啊？嘴角含春，同埋咧眼波。淫横水汪汪咁样咧，已经知啦。呢件嘢系靠乜嘢上位？ 嗯，好多丑闻嘅佢背后。 对唔住，呢个系本人阅人无数之下嘅主观判断。O K， 我话嘅，系咪？如果你觉得唔啱听，请你叫我咁嚟整张律师信告我诽谤。O K， 我喺度等收。好啦，下星期一晚11点。